What's up? What's up? 拜拜， 拜拜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做咩啫？ 呢个系第二集。 哈 哈 ，WhatsApp Channel 嘅哈。 希望大家都有听过上集啦。如果你而家发现你未听过，其实今集系同上集有关嘅， 有关嘅， 系有啲咳， 已经用嘅最用嘅话，有啲关嘅， 系啦，跟住就断气啦。咁咧， 向后跌。 我哋系继续延续上一集嘅话题，因为我哋讲唔晒，又唔想太长， 唯有对一对 啦。因为可能三个钟啦，如果变咗 三个钟嘅话，睇到沙窝咁得。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分开咗啦。咁希望大家咧就继续收听落去嘅。 好，我哋系仲系讲二三年嘅 上次讲到咩咧？ 六月呢个回顾啊，去到六月 系 六月 其实 Titanic 之后 系 Titanic 之后，即系 Titanic 嗰坛内爆事件之后。咁除咗我哋六月都系仲有嘢发生啊 ！Y Y 佢头先讲过噶， 系佢头先讲紧有一样嘢， 佢想讲嘅系啊。不过我哋咁啱停一停，系啊， 有线有冇？终于 cut 到有线系， 因为佢终于 cut 咗啦，佢终于不能够再播啦。其实不是说有线整个电视台没了， 但 是他这个收费的牌照，即 Cable TV 收钱这个这件事没了。对， 他现在还有的就叫开 TV。 刚才 YY 讲的那件事就是终于 cut 到有线了，是一个 gap 来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是从来都 cut 不到有线的呢？ 不是吸不到的，你要千辛万苦咯。 还那个解码器嘛。 解码器。我记 得有一次有个人呢好像发。 有 发癫啊， 挟持嘛， 系即系上去有线嗰度，跟住啲人话真系好大力，即系 我仲记得后屘张继聪又扮嗰条，我而家 cut 咗佢，我而家 cut 咗佢，咁唔得，你填张 form 唔得，我即刻隔篱 confirm 编张 form 出嚟，我 cut 咗佢。 因为咧，我谂我唔知道，但系有冇人都系有真系 cut 过有线嘅经历啦？即系有线电视咧系一个收费电视，即系你要去取消咧系要经过万水千山嘅。咁呢个 get 咧即系。 佢可以 话 系元祖级嘅 Netflix 咁咯，即系你订阅咗， 咁 Netflix 随时都 cut 得。 咁而家系冇啦， 即 系 以 前 佢俾旧嘢你啊嘛， 要经过一个佢哋接收啦，系啦，同埋咧佢哋嗰个手续系非常之繁复嘅， 申请好容易。 是申请非常容易， 随时行过申请咗啦。 期喺旺角行街，佢就申请咗翻去啦，系仲送埋俾你添， 系啊， 帮你搞晒所有嘢。 有人嚟免费安装。 但系当你唔要佢嘅时候，你分手嘅时候，唉，咁啊。真系难啊！即系你识佢嘅时候好易嘅啫，你撇佢系难。 但其实我屋企人都有 cut 过有线， 咁佢有 冇试过？咁佢 cut 到啊， 唔难嘅。 系咯，佢都 cut 到啊。 其实咧，其实你系要揾啱咗步骤咯，即系佢又唔系佢未去到嗰个人。嗱，我觉得好多人咧想 call 人打电话去，跟住佢又叫你要唔知点样填咩嘢。咁有啲人屋企又冇 printer， 要 搞啲搞路， 因为佢有实体又要签名。 唔系啦，咁嘅嗱，首先有啲人咧未识用 email 啊，或者 fax 啊，即系以前可能用 fax cut 啦，而家可能用 email 啦，就话啊，你嘅身份证明要点点点。处理即系加 多嘢搞， 系啦，好多嘢搞，但好多阿叔你知道噶啦，吓、啊、即系点啊？吓唔识， 因为申请嘅人有啲人就吓、啊，哇！我当时喺你个档口度签个名啫嘛，但系嗱，好啦，佢咧又要你填一张 form， 跟住又要等唔知几耐，仲要咧系一个月前通知，可能即系你唔系话我而家唔要就唔要咁样样， 又或者你唔知合约期唔知乜卡咧，又唔可以即系俾扣钱啦，即系 咁可能佢哋嗱，我咁讲啦，其实可能佢唔系真系咁难 cut， 但系你嘅方法或者你冇遵从佢嘅程序，只会令到件事好复杂咯，同埋佢最烦一样嘢就系咧，佢要交翻个盒啊， 还翻俾佢啊嘛， 同埋嗰个盒嘅所有配件，例如有火牛啊、条线啊，嗰啲线咧可能系唔知去咗边。 佢要同你计得清清楚楚， 系佢要收翻晒所有嘢，而 分手要分得干干净净。 好多人咧就其实咧， 点去边啫？好烦啲玩啦、 啊。可能佢用咗插咗条线，又插咗自己条线，嗰条线本身条线唔知去咗边，跟住嗰条线可以收翻系百几蚊啫。 即系嗰句，我真系所以嗰阵时睇张介聪扮嘅时候咧，好开心。 即系其实。最后呢个 get 就系话啊，而家你咧唔使 cut 啦，因为佢已经执咗粒啦。 自我 cut 咗啦。即系佢呢一个做呢个收费电视呢个牌照呢件事，佢已经冇得捉啦。 好多人都好笑噶嘛，吓 咁而家又有开 TV 嘅咁嗰啲咧， 系啊，嗰个系免费电视嘅牌子， 啊、 两样嘢嚟嘅，大家。 系，不过佢咧就变咗唔系收费。 系啦，你系随时揿嗰个台 喺度。都系一个时代嘅结束嚟嘅。 因为 有线 呢个 cable 即系呢个收钱呢、這个收费咧，细个嘅时候咧，你屋企又有线，好似好威咁嘅。 系啊， 屋企又有线噶， 因为俾钱睇啊嘛。 系啦，儿童就喂喂儿童台啊咁样。 以前好耐好耐以前系有 嘅，男人嘅户主又威啦，睇波啊嘛。 唔系，我觉得以前佢的士车好辉煌嘅曾经。 但系以前咧细个真系可以睇嗰啲电影台，好开心噶。 系咁噶，我电影台系我个电影招呼嚟噶。 虽然佢电影台真系好废嘅， 但 系 唔紧要，佢令我背咗好多周星驰。 有啲人就话：，妖睇埋晒啲旧片。 咪睇 下 睇下周星驰嗰啲， 成日 我就系中意睇周星驰。 佢免费嗰啲就好，即系好旧或者系不停重复咯。所以有啲人就嗰阵时候免费，除非你唔收钱，嗰啲台冇嘢好睇嘅咁咯。 系，但系对于一个青少年嘅我嚟讲，就狂睇电影台。 我以前最记忆咧，有线咧系即系佢系有诶，即系免费嘅电影台不停咁播啦，系咪？ 唔系免费咯， 唔系即系佢有啲系唔收钱噶嘛。但系咧佢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嗰啲人嚟咧嗰啲咸片啊。 咸片 系啊，佢有 色情台 噶， 定咩嗰啲？ 佢入密码先去到，即系佢有呢个 成人台， 成人台啦，即系佢总之佢有呢啲咁样嘅 ，OK 嘅频道啊。你普通平时你睇嗰啲咩 TVB 啊、 新闻啊、冇噶嘛， 冇呢啲嘢噶 嘛， 即系佢收费电视系包含咧，佢有一 成 人 嘅 台，但系咧你就要有密码先入得啦，当同埋你要俾咗钱先睇到咯。即系佢有啲咁嘅嘢咯，呢个可能系即系当时香港得佢会咁 嘅 啫嘛。 其实都唔使嘅，佢嗰个电台成日有咸片。 诶，咁嗰啲唔系 真正嘅咸片嘅。 佢讲嗰啲咸片系真嘅咸片， 即系四仔嗰啲， 同埋佢咧会 cut 咗嗰啲内容噶。 系啊，嗰啲 其实佢 cut 咗嗰个中间嗰啲位噶。 系啊，好知嚟噶。 系啊，因为我记得我睇过一套片，咦？点解中间我觉得以前有一段？ 我有睇过咧。电影台即系唔使俾拗俾钱咧，嗰个台咧系佢播过嗰啲咩玉蒲团同埋嗰咩， 我睇过李丽珍嗰个咯， 系啊咪舒淇嗰个咯， 我唔系爱睇咩蜜桃成熟时， 哦嗰、 那 个， 即系 时装嗰个咧， 佢 系 cut 咗 舒淇噶嘛， 系啊，但系佢系你觉得佢系 cut 咗啲嘢，因为突然间跳咗吓都咁嘅。但系嗰时而家系大个睇咧， 呢个位地， 佢话自己十八岁以上之后先睇嘅， 唔系好鸡，你后屘睇翻好鸡嘅。你以前细个得 其实嗰啲戏都好鸡， 好神秘。 你以为嗰啲三级片系点？跟住其实已经 唔 系噶啦。 因为你细个大人唔会俾你睇噶嘛，咁跟住就觉得究竟系讲咩嘅咧？ 系、哦、啊， 咁但系你又唔会睇接收资讯啦，系、 啊、 因为你唔系而家咁随时，可能你网度 click 嚟睇到都 系你 search 跟住当你睇翻就吓 咁 嘅 咋。 我第一次咧睇翻。即系呢啲叫做咸片 咧。佢系咪分享紧睇玉蒲团嘅感受？而家间接 唔系玉蒲团，我有同佢一齐去睇过 3D 玉蒲团。 3D 咧， 吓，但系完全系 3D 嗰个系咪即系雷海恩爆炸？我哋以为有啲咩 3D 睇， 我冇睇过，我哋睇到阿泽系咁， 你真系 读嗰篇嘢真 系 好笑 噶， 真系好笑。 雷 海恩爆炸， 最 3D 系啲字幕啊！ 你啲戏院睇噶？ 系啊， 系啊， 你 3D 戏院睇咧，屋企边睇咧？ 系啊。 呢个 有咩？ 又 仲有咩 3D 咧？即系佢套咸戏咩？ 嗰啲嗰啲箭啊，啲弓箭啊，啲剑啊， 你唔好以为 咸戏， 你唔好以为系有啲器官会 3D 啊？ 唔、 no, no, 会噶， 好多人就系以为咧会上啲戏，俾一啲震撼性， 杀 3D 雷海恩 系 咪？系 啦，但系点知佢系 当时有一个朋友好想睇嘅， 跟住嗰个最大家想看的女主角啦， 就是 雷 海恩 咧，佢咧系一个男人嚟噶嘛。 我其实冇睇套嘢，我就睇咗啲片段啦。OK， 同埋就阿泽嗰个影评讲出雷海恩爆咗， 系啊，你真系想打， 好想笑。 我呢个笑片嚟咯，笑片， 我就笑片。原来香港港式嘅呢啲三级片系笑片嚟， 一路以嚟咧细个嗰啲都系笑片嚟噶。原来后屘先睇到， 幻想以为系几咁咩？ 我都有睇过舒淇同李丽珍嗰套。 其实咧，我想 但系冇咩好咁 嘅 咋？ 即系我想讲少少沟流流嘅古装片咯。 因为佢只要露咗点就系三级啦， 系佢冇个 bra， 即系冇睇。 但 系 而家好多唔露点都做到嗰样嘢嗰个效果，但系佢都系二 B 啫嘛。 咦，我哋突然讨论啲咸片， 下次先讨论啦。 系啦， 好。我系讲完六月，六月仲有一个事情好发生嘅，但系唔喺香港咁担嘅啫，系、 okay, 台湾嘅。 哇，花生到一即系一浪接一浪， 嗰 个 都延续咗好耐啦，但系而家仲有。 但系你知唔知呢个花生发生嘅时候咧，最有趣系咧，因为我好中意睇星座嘅嘢啦。 系啊， 咁当时咧就我就睇唐老师咁啱喺之前已经讲咗 会有呢啲六月会咁样， 系会有一关于啲道德啦 嘅，哦， 有啲道德议题有啲冲突嘅嘢会越嚟越咩，同埋有一啲人系讲大话嘅人咧，终于揭露佢嘅真面目， 系啦， 林志 交嗰啲啊。 类似啊， 黄子佼 系啊，黄子佼又喺嗰度闹唐老师噶， 系 啊，又佢话 连续爆嘛， 佢仲闹唐老师话你有冇咩做过啲咩人？ 因 为 一 开 始唔系黄子佼爆，先一次系树姐辉， 系啊， 即系大家如果睇台湾综艺嘅，即系我哋睇开康熙就会知啦，系啦，咁一个冚一个噶嘛， 系啊， 佢树姐辉，跟住之后又 no no， 跟住又成。跟住就黃子佼，跟住之後一路冚過佢啲黑人啦， 啊， 甚至乎去到即係范玮琪嗰個老公啦，係啊，炎亞倫嗰邊男男嘅又燒埋啦，係啦， 一路燒落去啦。 咁我覺得成壇嘢最有趣出就係，咧，譬如我成日見到好啲台灣新聞剪得好有趣噶嘛，即係佢譬如而家今次到阿有成爆炸咧，前面嗰陣就要剪條片多謝呢條友，多謝你爆炸蓋過咗我咁一路多謝落去。咁當然再爆炸嘅就係，是。我不嬲都几欣赏嘅黄子佼啦，即系我脑里边佢除咗 自杀 系以前即系讲真劈腿咗即系小 S 同埋曾宝仪呢坛嘢之外， 比较大啦。 系佢后来都做得见佢都做得几好啊，做咗大叔嘅司仪啊。 唔系，其实我有啲感触嘅，因为我喺二月飞去台湾嘅时候见到佢真人咁啊，佢仲讲咗啲嘢令到我开上台同偶像合照啦。 哦 okay， 即系当时 佢做得好好啊， 所以觉得系啊，佢睇嗰成个表演 系 好好 噶。同埋佢喺台湾其实都系一个好有份量嘅主持人嚟嘅，即系亦都唔系话净系搞笑嘅，佢好认真啊，嗰啲佢有墨水啊，写我写系可以写嘢嘅，其实 因 为 佢咧发生呢件爆出嚟，即系原来佢有咁嘅事嘅时候咧，佢老婆啱啱好似都 生咗 B B 啦，有小朋友啦，而咧疫情嘅时候，我有一轮有睇佢老婆嗰个 YouTube 嘅，因为佢老婆有阵时同佢会喺疫情啊，话去边度，即系就讲啊，佢同佢老公平时会做啲咩，咁咧就睇过啊，觉得佢哋都几好嘅， 同埋我欣赏佢老婆嘅，因为佢老婆都系我睇 台湾演员，系 啦 系啦， 年轻啲嘢又 变咗。当时居然爆到，其实爆到佢嗰度嘅时候咧，我都觉得我哋知道啊，好似之前嗰啲人，吓佢都咁样。 系啊， 但最爆系咩？佢突然间自己开咗个 live 咧， 嗰个 live 真系好正 啦，就讲咗一大扎。 佢秃头啦，跟住系咪？ 系都知系秃头。 唔系，但系佢竟然将个假发拎翻出嚟 啊 嘛！ 系啊，即系佢突然间咧撒赖咁咧。 我觉得佢突然间 啦，佢就将所有嘢叭叭叭叭叭叭叭咁样讲晒出嚟。 牌咯， 佢突然间 反台， 唔系佢突然间变咗周润发，系咁射 啊！你哋反台。就爆晒好多嘅讲人哋即系小 S 啊、大 S 啊嗰啲咁嘢啊，讲啲大杂 啦， 系啦，咁当然又系啲你告佢，佢告我啊咁样嗰啲啦。后来就 你知错我道歉啊咁嗰啲啦，系 系啦，咁咧到而家呢一刻咧，其实除咗佢，好似 NoNo 仲有一条友都而家系好似炎亚纶啦，就 系。 即系都要查紧嘅，即系而家系司法嘅， 好似 即系有啲案，即系好似案件系查紧，咁所以佢哋而家当然就唔会再讲啲咩啦。咁但系当时就令到我哋，哇！喺嗰边爆得好犀利，七彩。 咁黄子佼都出咗医院，翻咗屋企休息嘅， 即系佢而家都做翻， 佢有讲翻， 佢都做翻普通，即系正，就系冇再低好低调嘅， 系啦。 咁啊，未知道再爆成点啊，因为近来。就已经是那个最个讨论得最多的，当然就是大牙啦，即是那个女仔。 那个盖翻佢嘅 人。是啦，那个再盖翻佢，佢就话黑人即是曾经想搞佢啊。咁黑人。 住关香港事啊嘛。 即是因 为 嚟香港嗰时，好多年前嚟香港嘅时候啊。咁当然都有关乎就是佢阿范玮琪又出嚟讲嘢啦，又是你又想叫佢唔好再讲嘢啦。 佢今日先出嚟讲嘢啊。 阿本啊嘛，佢唔知啩。 总之范玮琪后屘又俾人哋去咗嗰边嘅，就话佢嘅 系，因为佢就为啊嗰啲佢成日咩嗰个系咩攞啲油嚟救火啊嘛， 即系次次跟住扫翻晒佢，但我都唔系几中意 佢。 佢 哋 好假咯， 嗰个点讲个形象同埋嗰件事，其实喺台湾已经烂晒嘅，即系犯人同埋 最搞系啊，最搞笑系佢当时就嚟开演唱会 嘅夫妻， 唔系啊， 正啊， 就嚟开演唱会 取消咗啊嘛， 后屘都真系受唔住， 因 为 你点解？其实呢一刻人同范范两公婆咧，本来都几好嘅。 本来咯， 系啊，本来打得佢哦，佢都几好啊，即系有两个诶孖仔啊，即系家庭啊，形象几好啊，又信教啊， 又教会啦， 又做公益啊，即系黑人又帮嗰啲人打篮球啊， 点知 即系各自各犯法唱歌啊，几好啊，咁样形象都几好嘅喺屋企。咁但系随住近年有啲嘢就。有阵时候我真系觉得嗰句嘢咧，面就人哋俾嘅，但系假就系自己丢嘅。 唔系嗱，首先咧，我第开始觉得，咦，觉得泛泛怪怪地咧，就系 上康熙嗰集。 首先，即系 第一次， 佢上康熙之后咧， 生完之后上康熙， 佢同小 S 好似唔熟咁咯，突然间 又 话好 friend 噶嘛， 佢追佢都好笑，佢冇见过你帮你嘅细路换片， 你以为佢哋好熟啦，其实可能私底下发生咗啲嘢嘅。 小 S 都以 为 佢哋好熟， 系啊， 系啦， 吓，原来 咁有佢又好似黐埋咗另一啲人度咧，咁好似 先就姐妹塔。 咁我谂咧，即系佢发生，即系我谂系大牙呢件事咧，令到揭发翻佢哋好多嘢，例如佢哋即系范范咧，又即系同嗰啲。即系可能黐金康，定系同啲有钱啲嗰啲一齐嘅，好似暗示佢。 背时嗰啲嘛。 系啦，咁跟住咧，可能佢老公咧，原来卖嗰啲衫咧又有事。 又 系 个 Love Life T 恤， 总之佢哋表面即系讲到好好嗰啲，全部都有问题。 即 系 好似突然之 间 发现佢哋剥 所有嘢，系 佢哋嗰个形象开始剥落。 然 后 咧，我哋仲买过 Love Life 嘅嘢添。 有咩噶？ 你哋有买过买咩？ 尖沙咀嗰度有买过噶。 唔记得 咩嚟噶？ 唔记得啦，好似系 T 恤嗰啲 嘅 类似。 你都资助我嘅 Love Life， 系啊。 所以即系佢哋逐样俾人哋话之后咧，就佢连嗰个演唱会都唔敢搞，因为好多人咧就话即系唔会去睇噶啦。 但其 实 因 为 呢 个 事情爆之前咧，佢喺台湾佢哋已经凑咗朵噶啦， 系啊， 咗啲嘢啦。 因为疫情嗰阵时嗰啲口罩啊，即系凑过 一次 啊，即系又系所有点解就系面子人哋俾嘅，假系你自己丢，就系范玮琪自己又讲嗰啲咩，即系点解台湾唔俾口罩人啊？点解要顾自己啊？咁嗰啲已经俾人丢咗。 因 为 佢老公咧就有阵时去大陆发展啊，话佢哋咧两个 都系噶， 因为咧就咁咧，可能就即系意思咧， 又 去中国啦， 奶啊奶啊， 跟住话又佢哋用啲咩盒子系盗版睇， 系啦， 好 啦， 好 啦， 好呢啲湿湿碎碎嘅嘢发生 嘅，晒出嚟咯。 咁佢当时都好多嘢黐住嘅， 即系我初头仲唔系初头打谂住疫情过，佢都谂住就疫情过咗啦，口罩弹嘢都冇事啦，谂住唱翻歌，点知又 卖唔到飞啦，咁佢真系 cut 咗啦，后屘又 佢而家系判咗阿大牙系赢噶嘛， 系啊系， 咁即系跟住啲人就判佢赢，咁即系佢有做过啦。即系 佢 话佢诬告佢， 但系咧，即系我意思系咧，跟住最搞笑系咧，佢开始每样嘢揭发，就倒翻转头讲佢两公婆其实都有问题啦。跟住就开始睇翻啲小 S 以前康熙，原来都暗示咗好多，就抄翻出嚟对比啦，话佢哋即系结婚嗰阵时又唔知点样 啊， 又话佢咧唔中意打 Kellen 啊，咁嗰啲咧，即系会。讲翻佢哋两公婆啊， 走 过 边有痕迹？ 系啦，即系佢就会讲翻，咦呢个呢个。 咁即系其实佢哋唔搞嘢，所以黑人咧就要搞大牙啦。 即系 暗示 咯， 暗示 话 黑人好需要呢一方面，跟住又讲又掕埋王力宏嗰啲，话即系玩系咪同埋佢一齐咁嗰啲啦。 因 为 之前王力 宏 爆炸嘅时候就话系咪佢两 pair 人啊嘛， 类似即系有少少，即系掕到好多，原来佢哋夫妻系咪有问题啊嗰啲咯。 越爆越多啦， 最搞笑就康熙成为咗预言啦，成日都揾翻出嚟系， 真系 讲过。 嗱，大家如果想 recap 翻呢坛紧讲，咪睇博仔 TV， 博仔 TV 我都介绍过一次啦， 系 啊，系啊，冇错。 你 YouTube 度打博仔 TV 就 系博士嘅博， 系博士嘅博冇错。 好多台湾嘅热闹嘅新闻， 佢 有 时仲讲埋香港噶， 有嘅。 佢 Jazz Man 都讲过， 佢搞笑，博仔都几中意香港一啲艺人， 佢都几白， 系 好似我哋咁。 佢心谂你都 好 白啦，你嗰啲都识啦。 咁啊，呢个吓唔知会应该未，而家就冇再爆啦，即系冇再爆新嘅 Me Too 嘅人啦。咁点解嚟年都系清除旧有嘅人？究竟嗰啲案判成点咧？会点 咧？唐老师。有预言可能会有一啲新嘅嘢发生，但就未必系 冇爆啦， 系啦， 即系嗰个好颓废嘅黄子佼嘅 live， 即系睇到我就吓， 嗰 个 真 系 好正 啊！ 咁哇，咁样 系哇，对面正， 佢 烧 咗好多嘢，烧咗好多沓嘢， 好多噶， 小燕姐都有噶，小燕姐都 有 噶，系啊，讲晒出嚟， 好多都有， 陶晶莹都讲埋， 大家吓，屎忽人睇就睇啦，讲 埋陶晶莹同佢曾经 一 齐嗰啲啊， 即系 类 似咁啦。 我呢个系六月发生噶啦，已经，但系呢个花生而家到呢一刻都仲有啊，有少少花生衣咁弹引出嚟啊吓， 冇错， 预报 好七月 七月香港呢，首先就是Coco 就走了啦，是啦，李敏啦，就是我打个突的， 因为他应该都是， 我记得我是看完戏走出来，跟住就见到弹嗰啲 push 出嚟，就话佢死咗，即系吓好地地做乜死咗？咁样又系嗰个底下系咁样嘅。 佢都应该系情绪病啦，应该都系。 系啊，佢系话佢屋企人发现佢自杀啦，就送咗医院，但系救唔翻啦。 咁佢情绪病又即系能牵涉到佢嗰个 咁又 系 啦， 讲 下 讲 下，突然之间大家好关注，我先知咦，原来佢婚姻都有问题啊。 系啊， 咁其实你 只脚有受伤啊， 即系原来佢脚唔啱跳舞，但我睇佢睇跳成世， 原来佢一直都系有问题噶，只脚 即系完全唔知啦。我哋 咁佢真 系 好劲， 好劲， 即系佢你话佢只脚咧，其实系完全。即要做手术咧，啲骨嗰啲嘢 系啊，唔啱跳舞啊嘛，其实 佢 坚持 跳舞， 系佢跳唱啊嘛，不嬲都系。 哇，咁佢点样可以忍到咁耐？真系好犀利！哇，原来每一次佢咁你演唱会跳广，你跳几个钟、 啊、都好痛噶嘛。 咁原来呢就系佢哋不为人知，即系冇讲出嚟俾人听。 即系你 可能 睇出嚟就哇，好犀利，好靓咁样，唱得好好，跳得好劲， 好咁系咯。 然后哇，佢有钱啦、啊，咁多钱，哇，佢有老公咁、 啊、 样，大 佬嚟啦，个老公又。 其实就是 可能都系呢啲就系成日话咩表面风光，其实你唔知佢内里。 系你点知啊？ 原来佢老公又玩女人啊！话 佢住系系啊，佢住钉屋啊，系啊，就 咁你鬼佬通常都系咁啦。 哇！佢嗰个婚礼当时原来系用咗好多钱。 系啊，佢当时请记者食嘅嘢都好贵噶。 我都想哇，佢咁多钱，哇系佢俾嘅，即 系 佢搞的，因为佢要搞。 唉，就系一下好多钱咁，但系佢唔开心啊嘛。 佢原来即系调转嚟，佢又 有病 痛，即系佢又好，即系佢都几有名啦。佢又系奥斯卡唱嘅歌啦， 系即系算系， 即系佢嘅成就啊， 算系喺鬼佬界识嘅华人歌手啦。 成日都以为佢系台湾人， 其实香港 细个嗰阵时 系香港人嚟嘅。 如果佢系香港，不过 喺 台湾 红翻过嚟， 即系好多人都喺台湾红翻过嚟， 例如郭富城、 黎明嗰啲都系。 郭富城， 郭富城，而家叫郭富城， 系啦， 系啦。 咁而家其实嗰、那个而家。刘俊谦是吗 是啊 都是这样。 不是以前那只那样。 是啊但也有一些 回回来咯。 不过他死了之后呢即香港不是、即是有那个追思会啊那些东西的出品的。跟住我记得呢我看那个电视即访问很多人去排队啦、 哦、 是很多例子、 啊、 可能是内地啊 专登来台湾、啊。 我记得访问那些人呢即那个那刻都很 up 的那个女仔即可能是那些哇好小个听佢的歌啊特登在不知 边度嚟啊 好远那些即可能什么湖南定不知什么搭飞机来看他最后一面那些啊。跟住他跟个朋友即可能就在访问他的途中都在狂喊咯。即觉得哇好。 因为有时候这些偶像啊或者一些明星他们突然之间真的不是病的他们自己有些事情 是 即是有些哥哥啊或者很多突然之间走、嗯、其实对于一些很喜欢的人很难接受的。 他们就 因为他们没有想过的嘛即不是说说真的即不是好像妹姐是有病的或者是以前罗敏他是有病啊即是他都有病的啦这样。即 他 们 都 是 有病。 同埋突然之间是啦话你听吓、啊、他走了他死了为什么 因为 他没理由的这样。 我即係睇翻咁先，原來佢一直咧都同啲歌迷可能會喺網上面好正面嘅、那個感覺， 啊、 即係會支持嗰啲人 同埋鼓勵人嘅。 點知佢可能就 即大家就睇唔到佢燃燒緊自己就 即係佢鼓勵人，但就可能即係冇受到別人嘅鼓勵，好似好慘咁啊！即係可能佢好幫助人，但係佢需要人幫嘅時候咧，就 冇人知 咯。 因为平时他可能太正面了啲人不知道他需要帮 忙。冇想过。 咁他是一个明星可能他又不想俾咁多不好嘅嘢俾人睇嘢。 唉好啦咁啊七月仲发生过一件我觉得好吓嘅事嚟嘅就係、是、呢香港有鲸鱼啦记唔记得 我知俾人玩死咗话。 俾人睇死咗。 俾我哋搞到佢咁囉。 係真係俾人睇死咗大家疯狂去睇佢令到佢死咗。 呢件我都唔知系咩，系咪真系因为咁咧？ 唔系嘅嗱，首先我都想讲翻咧，佢俾人睇死咗系一回事，但系因为咧香即系嗰个位佢好浅，佢出唔翻去嘛， 都系 所以佢死，因为太浅啦，所以佢割浅啊嘛，会即系会 亦系一个 系啦，同埋嗰一期咧系好多鲸鱼都 都是拜拜的，就算澳洲都是很多鲸鱼是拜拜咁啱，所以很奇怪的。 咁可能其实佢入嚟咧都好难出翻去，而加上我哋有好多人去参观佢，更 影响佢啦， 影响到佢啦。咁佢， 唉， 佢后屘就拜拜咗啦。 我记得当时咧，我即系个网上就睇下我哋连鲸鱼都睇死埋， 因为咧后屘就好多人呼吁话唔好再 唔好再搞佢 啦咁样 啦。 但系可能嗰阵时都已经好难搞到啦。 同埋啊，七月仲有一个就系咧有唔系，我唔知打嘅咪就系、是、有个。男仔俾人遺棄咗喺廣華醫院， 哦，係啊，記得。 跟住話咩？希望大家點樣養佢？係， 哇！真 係我睇到嘅時候，我真係第一覺得，仲有人咁樣遺棄嘅咩？ 我唔知 咩年代 究竟。同埋咧，佢講緊遺棄嗰個係牛高馬大嘅十二歲嘅。係 啊，即係唔係話 三 歲 嗰啲擺個籃度嗰啲喎？ 即係尼羅河咁樣流落去啦，你咁樣唔係嗰啲喎。 即係佢唔係嗰只，即係咯。 佢十幾歲，佢完全講得出好多嘢啦。 同埋佢知道好多嘢啦，係嘛？ 咪係咯， 即 係點解可以咁樣 咧？同埋咧，最殘忍係 OK， 佢可能知道佢俾人遺棄啦。 佢後屘揾翻佢阿媽定唔知咩東莞啊？ 咁 係 點樣？ 唔知乜㗎，即係答還佢啊嘛。 你要面對翻你阿媽。 佢哋好似 係 有告佢㗎。即系政府系告佢嘅， 系嘅， 因为你唔可以咁样。 但系当时呢件事，即系佢俾人哋遗弃嗰阵时候，有好多人就会话：，哇，咁都得，即系我哋要养佢啦，即系养佢个仔，即 系 留咗喺度啦。 即 系 香港政府 养 佢啦， 养佢咯，咁仲得嘅咁样嗰啲。但系佢后屘系被拎翻上去嘅， 拎翻上， 即系我意思佢唔系真系喺度 遣返 翻， 遣返，佢谂住俾香港政府养嘛。 啲人就哇，佢咁着数就咁摆低就走。咁又唔係，佢都乜都俾翻。 我即係當時覺得嚇，點解咁都有？ 好似佢漏嘢就走咗噶咯。 係啊，佢即刻走咗啦，撇咁咯。 我如果我係佢嗰個被遺棄嘅十二歲仔咧，我都唔知點面對我屋企人，翻翻去。你下次掟我遠啲啊！ 你係咪真係好唔想要？係 啊，我真 係 覺得真係好慘。 Not good, not good。 十八歲之後快啲出嚟咯，冇辦法。 等多幾年，十五歲撇啦，都係我自己走。 即系你情何以堪咧？翻翻去，我翻嚟啦咁。 好，八月，我记得有一样嘢好 ridiculous 嘅咧，就系钓鱼啊，记唔记得啊？钓鱼嗰条友死咗啊， 北角嗰个。 系啊，打交咧，好无谓啊！我见到嘅时候觉得，咁样你哋钓争嗰个钓鱼嗰个位嘛，话 就有一个人就 一齐跌咗落海，唔知啲咩，跟住有 一 个就死咗啦， 救唔翻嘅。咁仲有个，我记得仲有中间仲有个老婆访问翻佢，我睇翻记得，即系话咩佢老公出去钓鱼啊，跟住就冇翻到嚟 就走咗嘛， 就即系咧，好似突然间就即系已经唔喺度啊，接受唔到。 即 系 所以有阵时就可能你只系落个街就发生嘅事情，你真系估唔到。 我记得好似唔知系咪话佢哋不嬲都有啲矮霸位嘅，好似话关于喺嗰度钓 鱼， 即系 平时都睇唔顺超噶啦， 可能都 有少少积怨。 会唔会人问我咩系唔顺超嘅？ 唔会啩？ 唔会啩？ 超咩超咁嗰啲咧？ 超你！ 以前我哋讲睇叫超， 所以又黑超。 九月记得最多系咩？我记得最多就落雨。 哦，好似嗰几次嘅打风同大雨都系嗰个月。 嗱，九月咧，首先打个风叫苏拉嘅， 系啊，喺 十 号 风球嚟嘅，已经 系喺九月一号嗰阵时候就有苏拉啦。 但嗱，打完风之后咧，就开始系唔知七八九十嗰几日咧，就开始不停咁落雨。 我就记得每个礼拜定隔个礼拜就打风啊。 唔系，佢打完风之后 落 大雨， 大雨落黑雨啊。 佢落到咧，你记唔记得去湾仔嗰条路烂晒？我哋有一日嗰条路变咗石，即系变咗泥路啊。 我就知嗰个观塘路又浸捻咗啦，下面嗰度。 啊，同埋嗰个石澳嗰度，石澳道嗰度好似有个坑冧 咗，系啊，所以啲人石澳嘅人要搭船出嚟嘛，即载翻佢出嚟。困 住咗。 咁当然就系我哋最正嘅牛奶餐、牛奶冰室啦，浸冧咗啦。 大先就超恐怖啦，成个下面浸晒啦。 我 个 friend 住柴湾环吹嗰度浸冧晒， 系啊，嗰个 商场嗰度， 成个停车场浸晒嘅话。 其实 好 好 似咧，嗰个牛奶冰室都系冇几耐之前开翻。 佢系十一月尾先开翻， 真系犀利。 即系由九月头 浸处理， 搞捻到十一月尾先即系开翻。 嗰阵时咧，嗰个浸咧就成系有啲人影嗰啲相啊，见到牛奶冰室嗰个顶嗰啲嗰个 灭顶直头。 是那个黄大仙呢那里很多垃圾掉出来。 因为它很低洼那个位置呢浸在下面那里地铁都浸在了。 地铁那条片很厉害洪水地冲下来。 是 那 些电梯那里。 是那些水。 我记得当时我想落雨啫不用搞成这样。 黄河这样那里。 即是哇泥斑都爆炸。 有些人就好像说他的坑渠塞得。同埋呢有些人就说呢因为当时呢他将那些地下那些砖呢封晒胶。 是啊塞去不到水嘛。 以前那些砖是 封出来的。所以最近在不停铺紧路有没有见到啊 即是抄返再铺过。 是啊是 啊, 是啊。 因为那些本身呢原来我地行紧那些路那些砖呢是冇封死的。 是中间是沙嚟。 咁佢就可以 梳嘅。 梳 水。 佢而家变咗胶水嘛。 是啊佢黐晒胶水之后就梳 唔到。梳唔 到。 而家冇得订噶啦， 屌， 系啊， 咁同埋我最正都系落雨落到咧嗰个红山半岛嗰度， 哦，成个日日都俾人哋航拍嗰度， 日日都影呢间屋唔知点样，嗰间又点样， 投诉啫，哇！你日日都影我嗰度嗰几间，全俾人哋影晒啊！ 我哋前几日咪去做嘢嘅，嗰、那个位好似啱啱好望到嗰啲屋， 嗰啲屋咩唔知道啊，可能系嗰边嘅，赤柱嗰边系咪？ 红山半岛 系啊。 咁就係而家就喺紅山半島嗰邊塌地，即係賣唔去嘛。係 嗰、那個據聞話葉翠翠啊嘛， 豪宅嚟噶嘛。 同埋有冇話有一間屋入邊原來係挖咗好多，挖咗三四層啊？ 見到嗰度係冚曬落去咯。 其實佢都驚啦，同埋佢冧曬嗰度之後。 都唔知點住， 都幾恐怖。 我諗有排搞，因為你要起翻出嚟，冧曬成忽。 我 淨係 知有錢佬嘅嘢，真係我真係唔撚知。 唔係佢花咗幾多錢整到，我而家要花多幾多錢去維修翻 ？double 都唔得啦，係嘛？ 成 俾政府都冇法你揚撚曬，而家仲唔查你啊？即刻嚟！ 跟住啲人咪就係成日影曬出邊究竟有幾多户係有僭建 拍住啊嘛！呢幾屋幾屋 俾人睇曬嗰度。 大家如果想睇翻當時浸成點咧，可以睇翻 YouTuber 阿 Hebe Face 嗰啲片，因為佢都係嗰幾日即刻就。飙出嚟影，哇！喺度浸晒，喺度浸晒。就算连嗰、那个西湾河耀东上面嗰个石啊，仲未搞掂喎。 啲人话要有排， 仲未整完啊。 其实佢清理石揾啲人去， 唔得啊，因为咧佢咧除咗跌咗啲好大嘅石之后咧，佢上边嗰度仲有啲摇摇欲坠嘅石啊。 咁有排整， 所以佢到依家都未整完噶、 啊。你嗰日我哋做嘢嘅时候去嗰个春坎角嘅，佢话佢前面嗰度系。之前嗰次打風，十年前嗰次打風浸咗，佢係最近先整翻好曬嘅， 所以 係 搞好耐嘅其實。 唔係十年前，咪就係嗰次咯，咪就係我新聞係咪就係九八月嗰陣時。 O K。 但系我睇嗱，好奇怪，嗰日咧佢系话咧嗰度系冧晒嘅，跟住 我 搵翻即系嗰 个 整嘢嗰度，即 系 春坎角嗰度咧。原来之前咧睇翻新闻系冧晒，就系我诶九月八月嗰阵时嗰个 啦，呢个啦， 成个系冧晒一忽啦，又系好似红山半岛咁 崩咗 咁。咁咧，跟住我睇翻新嗰当时嗰度去嗰度嗰人咧，就话啱啱先整好咋，就系我哋去嗰日咧，佢话哦整好啦，终于即系咁样可以用得啦。佢话你早排嚟都唔得嘅，跟住我睇翻新闻，原来真系冧晒啦。 对啊， 跟住我就哇，但系佢嗰日又话八个月就整咗，我都唔知咩意思，所以我都唔知道，整好耐嘅系， 系啊， 原来冧晒山泥， 唔知吓，而家个后遗症都仲未完嘅， 未整晒咯， 未整晒。 嗰个耀东咧，我都即系佢话咧，原来因为咁样跌晒啲石嚟，我喺度谂，哇，咁嗰个访问一个市民咧，佢咪话咧，而家个巴士唔可以经嗰度， 佢、啊、落山咯， 咁咪有排咯， 有排啊。 佢又話， 所以佢哋而家 仲未清理喎、 啊，但係車又冇得搭，叫嘢成日冇得叫，跟住咧如果買餸， 主要嘅道路 要喺下邊嗰個站度，就已經要落車， 冇咗 嗰 個嗰 啲車斷曬啊嘛，嗰度而家仲 要人力咁樣行上去， 而家係就仲 係 咁， 係咯，就係、 是、 究竟幾時先搞到？ 因為我 加 入到嗰個沙灣河啲群組嗰啲咧，即係啲街坊就喺度影，就仲未得， 係啊，話未整好，而嗰條路係佢哋成日都會用的， 因為咧上耀東咧即係個山嚟嘅，你中間。其实好多栋楼噶，中间其实好多位咧， 经唔到，即系好多人都冇得。 佢哋咪一系就你一系去山顶，即系直头去山顶嗰个巴士站，系因为你落去下边，即系可能搭一啲平台嘅 lift 啊，或者行落去你先得。咁就系啦，夏天热到扑街，冬天冻到扑街。 有啲人可能买餸咧， 即系唔方便咯。而家都仲未得， 咁唔知佢点样整几耐？ 有排啊，要整翻条路咧，除咗搬石之外， 系。 咁另外仲有九月就系嗰我哋最中意嘅林作啊，俾人拉咗啦！ 林作真系 我冇中意， 即系 JPS 嗰坛嘢啊，即系话爆炸。 林作其实你钻石山嗰台嘢，佢已经发生过一件事啦， 佢已经抽着火水。 林作呢个癫佬，我就唔知佢真癫定假癫啦。其实嗰阵时我怀疑佢真癫定假癫，佢读咁多书咧，真系唔知道读咩书咯。即系佢究竟系真啦，定系佢做真系傻啊？嗱，一系你系真傻嘅戆鸠鸠嘅，一系咧其实佢系识心咧，做营造自己系一个傻嘅人，就去抢呢啲咁样嘅关注。 对上一次我对佢知道佢系因为佢俾人打拳咯， 我同钟培生打拳， 系啦， 佢有戆鸠嗰件事都系，即系两个有，我都唔知系咪啊？ 唔系咁成功令你注意咗嘛？ 所以我就话究竟佢系咪即系利用呢啲嘢，只不过 系 想关注啊，定还是真系傻傻地嘅？ 唔系，佢系处心积虑， 咁佢 引起人哋关注， 攞揭秘咯，佢想。 O K， 佢但系用呢条路，我觉得好奇怪咯。 冇波咁啱 JPEG 先要濑嘢， 你有冇听过红黑都系红啊嘛？明唔明啊？ 即系我意思，佢就我唔好明 佢 嘅， 佢专登嘅。 咁佢，但系佢因为都系因为呢件事咧，佢而家真系冇乜声气。 因为佢哋嘢审紧啊嘛，案 希望佢真系吓，暂时 吓呢啲人呢一世都可能会听到佢讲嘢噶， 无赖系 会 死。 我最顶唔顺系佢成日攞佢老母同佢条女出嚟，跟住又讲嗰啲即系，诶佢两个即系讲埋晒啲嘢出嚟，讲俾人听佢私事啊嗰啲嘢啊。 所以又好唱有人问我我就会讲。 即是我唔同埋佢成日就即係攞一啲新聞就亂咁讲呢，即係好似朴鑽石生嗰个佢就当时着着咗。 抽水嘛。 即係嗰啲就开玩笑就有阵时开错咗囉。即係但係我心想大个人老鼠都未生埋。 佢唔会觉得可能开错㗎，有人讨论乜嘢。 佢最紧要有人讨论。 佢唔会諗啱。 佢系贱㗎啦。佢呢啲無賴， 但 係 佢賤得嚟咧，即係佢係做保險啊嘛，但係有啲人跟佢 炒咗啦。 咁但係我之前咧都咁咁多人跟佢揾食，我真係有。 Well， 真係估佢唔到。 佢揾到錢，你揾唔到。係啦。 OK fine 咁咯。 好，十月都打下風嘅，係九號風球嚟添。 係 個風叫小犬。 誒，因為當時我哋去咗華欣啊。 汤系小犬， 诶，搞到啲人咧嗰日咧滞留咗喺机场，要几多次搭的士 啊？系啦，因为就系冇车。 哇，好恐怖！ 而我哋好幸运系第二日先翻嚟， 因为佢好慢咁先至话九号咧，啲人咧斋直情佢系咁影新闻咧，唔好话机场，唔知我而家喺咩荔枝角，我翻唔到屋企啊咁嗰啲 咯。 我开到几皮嘢啊！ 搭的士话唔知几多千蚊先， 都 唔搭得 冇 啊嘛， 因为根本佢就。唔敢开车， 啊、 会死火咁大佬啊！仲衰人间， 好多水淹咗啲车、啊， 系浸到嗰、那个、 啊。 不过我又见到有啲身边有车嘅朋友咧，佢哋又趁未九号之前咧，就会载一啲，即系咁啱顺路嘅时候会载一啲冇搭车嘅人翻屋企嘅，都顺路。 即系帮手啊！ 但系 个个 都系咁，唔系都 系啊， 因为咧唔系话人就系啦。你唔系话见唔见义勇为，系一定危险性咯，都可能你因小失大，即 系 可能 因为先入咗水之后话大镬真系 total loss 咁， 所以佢顺便翻屋企嘅时候， 我觉得容祖儿有个 IG story 喺个水度， 系啊， 话 我哋而家冲过去先咁样嘛，好似阿 sa 同佢噶，睇完演唱会定咩噶，走啊嘛， 佢哋影咗出嚟啊嘛， 我都有听电台咪佢哋就系话翻唔到屋企啊嘛 ，call 咗好耐都唔得啊嘛，每次有一个水探嘅时候，我哋冲过去啦，咁冲过去嘛。 到啫系啊， 系啦，即系其实都唔系你有冇钱，你有钱都翻唔到屋企，差极都难飞。我话你听， 嗰度咁啱落机又翻唔到去，第二日可能要翻工噶嘛，啲人。如果俾你喺嗰个机场度落机而发现九号风球，你会点咧？ 我留喺机场， 我留喺机场留 hea 到佢完为止。 当时啲人话咧，连隔篱嗰个酒店都冇晒。 富豪啊， 富咗系啊， 唔出奇啊， 都冇乜所谓咯，留喺机场咯。 我就觉得如果咁，我就譬如喺个机场度 why what 即系系啊，但有啲人就可能有好多原因，可能要翻去啦，即刻。 所以呢个都系我咧，系唔会去完旅行第二日即刻翻工，我一定假日。 有啲人冇办法。 咁有啲人冇咁多假期嘅， 我唔会搞成咁。 咁跟住佢。哇！我哋心谂系隔咗咧，就系、是、第 二 日咯， 第二日就翻嚟。 跟住哇！如果我哋琴日翻系大镬，就要喺度屈蛇。 因为我哋第二日真系要做嘢，系冇得放假，仲要 咁啱好在好在， 系 你唔讲都唔记得咗呢件事。 哎呀，唔好咁问啊，迟啲嘢。我谂今年大家因为落雨弹，而家搞好多屎出嚟。 系啊，水浸我觉得 太多呢啲事情啊，真系实在。好，十月仲有一个好奇异嘅事，而家冇下文嘅。你记唔记得有个男仔咧，咪失踪咗嘅？ 搵翻咯， 系。但系佢失踪嘅过程就系经历咗呢个九号风球同埋黑雨， 佢冇事，然后揾得翻。 嗰件事咧，佢唔好再讲啦。亦都我咧， 系啊， 觉得啦，因为我听有啲某啲人有啲讲翻啦，其实大家就唔好再问啦，即系嗰啲事就算啦。咁我觉得系当中有啲事佢系唔可以透露嘅。即系可能关于佢自身嘅屋企，佢屋企应该知道呢件事，但系唔讲出嚟，而觉得所以大家睇呢件事就觉得好奇怪咯。 系啊，啦啦流流嗰啲嘢，支离破碎 嘅。嗰啲奇怪嘅事就可能因为佢唔讲得嘅某啲原因而令到讲出嚟，你觉得唔合理咯。 即其实讲真啦，当时话揾咗佢几日啦，又经过打风啦，头先即系讲嗰个风小犬啦，又黑雨啊，又红雨啊咁咧。当时其实咧，我心谂，喂，老老实实应该好难揾得翻啊。 因为之前咧咁啱咧，冇几耐之前有个男人咧都 系 咁 快 嘅， 即其实好讲真啦，系好少揾得翻噶嘛。 揾到尸体咯。 通常大家都听到，喂，系揾唔到，一系就揾到，系揾到条尸啦。讲真的， 真系几日 即系最打风落雨、啊。 所以啲人咪对比，哇，嗰排嗰个男人。都已经有事，呢、 啊、 个应该好难噶、哦。 系啦、 啊， 咁但系 同埋呢件事又系发生晒，即系好 人天上 啦、啊。 其实即系当然啦，我哋当唔想佢揾到条尸啦，即系最后揾翻个男仔嘅，成功翻咗屋企，即系安 全清醒， 系都冇任何 瘦咗啲咯， 冇任何嘢嘅，系啦。 只不过咧就好奇特嘅，佢一件衫都冇出， 只可以话系佢即系人天上啦。 咁当中嘅事，佢就话佢哋屋企人都唔再讲。 好多人都话，咁点解佢会去嗰度咧？ 好多疑问嘅系， 佢点生存咧？你见打打风落雨、啊， 咪仲有啲人好认真噶，就情侣系我睇翻度，究竟问翻啲专家咧？觉得佢会唔会食咗呢啲果、 啊， 可唔可以充饥？呢 啲 水可唔可以饮嘅？即 系 好认真咁样分析嗰度啊！ 如果系，点样留低咧？点可以保存体温咧？即 系嗱，咁我哋应该点咧？其实可唔可以匿埋喺呢度咧？咁嗰啲系啊， 冇嘢可以点。我成日觉得最后啲中谷都系咧，其实有咩冇咩特别，就冇一个人上山咯。 最奇特系佢连手机都冇带啊嘛！ 犀利 咯， 系咪？ 即系而家好少人咧，连手机都唔要嘅。 点样点样会咁嘅咧？即系会谂啊！大家都系 着衫，而 又 咁冻嗰几日， 落 雨湿晒啦。佢声称佢系湿晒除咗， 系啊。 咁究竟有啲人就讨论啦，嗱，你湿晒啲衫，究竟你系着住啲衫好啊，定系除咗啲衫好啦？因为除咗咧就好冻，但系着住都有人都话，原来咧湿晒嘅衫咧着住系个体温流失得更快， 啊、 令你更加冻嘅。 咁应该点好？ 系我想话佢既然生存到，梗系除晒衫啦。 系 生存晒都可能好冻噶。 除晒扭翻扭干咗佢，唔好滴水 再 扎衫咯。 我真系唔知道、啊。我觉得中间系有啲事我哋系唔知嘅，即系大家唔会知道，系佢屋企人或者佢先知嘅。咁、啊、而嗰啲嘢就唔会俾人哋知噶啦。 咁、 啊、 我就觉得希望吓佢同佢屋企人有多啲沟通咯。即 系 唔好再， 因为我睇 即系唔好再做呢啲事情。其实有阵时呢啲事情，你都系可以觉得，哎、我即系同屋企人唔啱，或者啲咩问题，你走咗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会引起好多人要去救你要去要去揾你，就好似嗰啲打風去睇浪啊，即係嗰啲咁樣。 我認為可以冷靜一下，但就唔好有生命危險咯。 會令到好多人為咗你而去要做要付出啦，要去揾你啊。 即 係呢個都係一個點 咯。我应该要同佢沟通一下， 佢 应该有啲问题嘅， 情绪各 样 嘢 啦，屋企人 咁青少年又好难讲嘅，有阵时真系唔知开边饭噶嘛。 有 几 个青少年都好似系中学定咩嘅学生，有啲问题嘅情绪， 好多 有啲系自杀嘅、 啊， 所以嗰排咧都 开学即系通常都系 好多，有多呢啲系 好多嘅，因为开学啦。咁有啲新嘅，佢哋面對新嘅嘢， 同埋疫情咧之後咧，之前唔使翻學噶嘛，可能翻學之後又好大壓力啊， 人嘅溝通嗰樣嘢啦， 係 真 係 好難 講。呢個都係一個好搞笑，因為啲有啲即係佢又影翻嗰啲 搞笑，千祈唔好講搞笑，唔該，唔好再講好搞笑，係好。同埋十月突然之間話聽，如果你生仔，俾20,000你生唔生？ 超俾咗我先生啦。 两万蚊就先， 两万蚊都唔够养个细路啦。 两万蚊都唔够你喺私家医院开刀， 系咯。 咁我唔知 买纸尿片定奶粉。 唔系，我唔知有冇人真系为咗钱去生仔啊？ 张志恒得唔得？ 佢大把啦。 好似嗰次 扎咗未啊？ 扎咗， 扎咗啦， 扎咗。意思佢最尾个仔系咪讲得上嗰两万蚊？我唔记得啦。 出系 嗰阵时啱啱好似啲人又系笑佢话：，你再生啦可以咁啊。 我觉得好搞笑，系又好搞笑，又俾人 你嘅形容词太少， 你好贫乏，你都好搞笑。 我意思系佢讲20,000生个仔，即系你 奖励你。 你觉得20,000系够咩咧？ 其实我觉得嗰阵时咧，同我嘅 friend 喺度倾，佢生咗小朋友啊嘛，即系我就认真讲，其实要点样即系先估量到啲人生仔？讲真， 我觉得唔会因为20,000而生。 跟住我就吓，其实。现在大家即当可能你有你一半啦，你几多分啦，你谂生唔生仔，梗系谂你究竟养唔养都系佢起啦。 好多嘢嘅， 你住都系个问题嚟噶嘛，冇位啊嘛，住边有咁单房俾佢住啫？即系呢个都系一个点嚟噶。所以我觉得咁既然系咁，你不如系住屋嗰边帮啦，你俾两皮糖。 住屋 就 冇人帮到噶咯， 咁好系啦，根本就做唔到， 做唔到噶。 唔系嘅，我外国有一啲地方系咁嘅，譬如你生咗 B B 之后咧，你有个细路咧系会俾啲津贴嘅每个月。 系，但系佢做唔到呢件事咧。 佢又唔够胆开出呢啲嘢啦。 够胆啊！ 因为你呢个长远， 因为佢而家冇钱噶啦嘛。 你一系讲话哦，你生个仔咧，我哋包佢10年。 唔系或者 学费系唔使嘅， 或者譬如6岁之前每个月有1,000蚊、2,000蚊 咁啊，得唔得？ 咁佢唔够胆开啦，因为佢如果佢咁讲，佢有牌，我个钱就好大咯。 系啊， 唔系你一系咁讲话即系系啦，譬如有我买尿片啊，买嗰啲嘢有啲钱嘅咁样咯。 即 系 好似嗰啲南亚人有啲券咁啊， 或者幼稚园， 即系市场， 或者幼稚园嘅学费系有津贴咯。你嗰个真系东。 嗰个有脑啊，大佬，佢 work 噶，不过俾人发现咗啫嘛。佢 work 到噶，佢赚到钱噶，系啊，不过俾人发现咗啫嘛。 两皮我觉得都未足以令到有人， 我觉得唔系一次俾两皮，你系每个月俾两皮我。 哇， 太多啦，两皮你 咁啊得， 佢应该唔会。 你1,000个已经好多钱噶啦，1,000个 B B 已经咁样。 睇下， 唉，好。跟住我想讲奇异嘅事就出现咗啦，11月系冇嘢值得记得嘅。 我都唔知道有咩记得，虽然唔系好耐嘅事。 因为咧，我睇啦，讲真啦，其实我每次即系我而家第三次做啲 EN 大嘅时候，我都会睇翻每一年每个月究竟发生咗啲咩啦，然后拣一啲我觉得哦呢、這个可以讲。咁当然其实每一年每个月都好多嗰啲咩杀人啊，唔知呢个路嗰啲就唔讲啦。讲真，除非好轰动啦。十一月系冇嘢值得，我都应该都唔值得讲，冇特别，冇特别，呢个都冇 特 别。 其实对我来讲呢，上年好像全一声我没有记得的，觉得即如果你不讲呢，我就觉得咦好像没什么发生过， 但没你 rewind 不到， 即他不好像前几年哦一定有一样东西很深刻， 因为前几年是 COVID 的，可能很多 东西是、啊、譬如、我要抢口罩那件事是很大的、 哦 okay、 或者怎样，或者、这一期是很多人中招的这样。咁 十一月唔知喎，其实唔 系 好上个月啫嘛， 但系冇啊嘛，冇乜特别嘢咯， 系啊， 真系冇啊。 唔系，当然关于我自己嘅可能有嘅，但系即系关于社会成 系啦，冇乜特别。我自己都有嘅，但系唔系啦，唔系咁样 up 出嚟嘅，唔系呢啲事情。 冇乜特别。 再飞啊！咁啊，十二月而家仲有几日啦。十二月暂时我觉得 爆出嚟，通常完咗就有噶啦。 唔系十一月有嘅，我咪睇咗八日之下咯，即系睇。 O K， 系啦，对我嚟讲 系也是 系啊， 屌你，冇讲废话，台庆你老尾，边个睇台庆？你话听边个睇台庆？ 有啲人都唔知台庆，唔系啊，可能有啲人唔知咩 台 庆系几时添啊？而家边人理？几 时啊？ 11月19， 屌你，好心虚咁答11月19， 记得但系唔会睇噶啦，而家 冇睇 咯， 系，我妈好似都，咦唔系我妈有睇，屌 有咩？ 佢好似有睇啊， 仲有睇噶， 佢有，佢动画都有睇啊，屌， 哦，因为好多人而家都真系唔睇嘅， 你记唔记得对上一次睇台庆系几时？不如咁讲，即系你仲 记得？ 我记得有一年睇台庆系讲呢样嘢好睇噶，细 个好期待睇。 Me too， 我都唔记得。 你个脑里边最记得嘅台庆系边一年？ 真系好耐。 你最记得嘅台庆系你最记得系咩啊？你啊呢个我最记得啊咁啦。 系咪 有一次讲陈豪同陈茵薇嘅咯？有一次有一个台剧。台庆摆佢哋上台噶， 有嘟姐做翠剧噶， 系啊，有嘟姐噶嗰年， 但我真系唔记得好耐。 但 系嘟姐就有年纪，同你讲。我其实咧细个咧，即系我而家谂翻，我好似都有同我 friend 倾开，即系讲戏啊，咁啊台庆啊嘛，但系冇睇啊，当然系。我最记得嘅台庆咧， 是郑中基和呢个曾志伟嘅，系着咗太空人嘅衫嘅。 我好似有， 跟住咧，佢哋坐咗喺一个去太空舱，其实嗰应该系会系咁倒转嘅， 跟住 就 要喺度 系啊，但镜头就唔转嘅。但佢哋一个倒转咗，就俾啲嘢饮啦，跟住倒啦，倒咗对面噶嘛。 好 老土，系呢啲好戇鳩，但 系 好笑。 我记得有一个咧，系咪揼骨噶？ 揼骨系咪好多？系咪好似有 地下好滑嘅， 跣嚟跣去啊嘛， 好多忌廉噶，跟住咧佢哋就要， 但 你知佢哋瞓喺度嗰啲假腳嚟噶嘛，跟住 腳就爛啦喎，嗰啲廢嘢， 反佢只腳過嚟嗰啲，跟住曾志偉又可能扮女人就幫佢 揼，唔知 抌 過去嗰啲啦， 成面都係，跟住成地都係，又唔著鞋啊。 我記得有一年應該係金枝玉葉咯，佢哋著曬金枝玉葉衫嘅， 有呢個有印象，但我唔 即係又係曾志偉扮其他個人嗰啲， 因為我細個唔可以睇電視， 有肥姐嘅著。晒金枝玉叶嗰啲衫，跟住仲话咩咧？咁肥都见小主唔系嘛？我叫肥主得唔得？ 仲有肥姐嘅时候， 生咧就俾人整晒忌廉咁 咯，糟蹋咯， 即系好老土，讲出嚟嗬。都系同 但 系 而家连呢啲老土都冇咗， 即系连着，即系成日都系忌廉嘅就攞， 咪蛋糕啊， 执到成面都系 啊， 同埋记得嗰、那个坤哥扮企咯，俾人笑咯。 哦，嗰、那个，但其实当时咧，你系冇理过，后屘先笑翻啫嘛，即系讲翻佢扮企啫嘛。 跟住又讲到真系好惨啊咁， 就好多呢啲。而家真系冇，最记得系嗰个郑中基嗰、那个， 我唔记得啦，都好零碎嗰啲咯。 嗰时应该系千禧年嗰啲，即系懒系科幻咁咧， 唔睇电视嘅我细， 即系咁。而家冇 十二月， 十二月就咁一定系啊，周海媚走咗啦， 最近 啱啱啦， 所以大家就重复睇翻《大闹广场》 嘅。OK， 嗯，呢、這个我都打得啊， 打个突吓。 因为佢都比较年轻嘅，其实都未去到即系 五 十七咯， 系啊，即系唔算好老啦咁讲。 同埋咧，因为咧本人啊，成日都会翻睇啲嘢啦。我前嗰排先翻睇完呢个《天地豪情》啦，咁都有佢 有佢 啦。因为其实佢都系细个会成日睇到嘅人嚟噶嘛。 唔系佢细个系觉得靓女嘅人嚟嘅。 即 系由细 觉得 哇，女仔好靓，个演员 会睇开咯，哦，周海媚咯， 佢靓得嚟都有啲演技嘅， 佢有佢有嘅， 当然都系小芙蓉系绝对系你细个一定会睇噶啦， 冇办法啦， 系啦，冇人睇嘅，会冇啊嘛，都睇过噶嘛，大家都 唔知啊，佢冇睇电视有冇睇？ 有冇睇电视嘅人都有睇啊， 因为呢套都几多人， 因为我大个咗之后十二点几嘅时候重播睇噶， 十二点三嗰阵时， 而家佢重播，大家 可以 睇 嘅，你哋可以睇。系啦， 啲人都有 po 出嚟话，见到琴日嗰集都点样讲咯，即系话佢哋嗰阵时啲戏又点啊，咁讨论翻。 好有趣，因为我觉得咧，而家后来谂翻咧，呢套《大闹广场》咧，对于我一个小学生嚟讲咧，细个睇晒啦吓，即系集集睇咧，就觉得咧，其实佢增进咗好多知识嘅。例如我会知道原来回魂是这样的。 原来鬼可以匿埋遮。 原来是原来烧啲嘢俾佢呢佢会穿到嗰件衫㗎喎。真係好靓啊。 咁呢啲 係 咩嘅知识请问。 唔知啲灵 增进嚟做咩。 市民化嘅知识囉。 唔知增进嚟做咩。 即係话车原来遮入面真係会有鬼嘅。 同埋嗰只怪兽喺大度摆喺把遮度啦。 系啊，同埋呢啲咧，其实咧系冇得教嘅，就嗰啲咩话听咩系因果报应啊，即系前世今生啊，跟住有教你 通识啦，不如话 即系另类嘅嘢哦，原来咁样。 但系呢啲系好旧史嘅通识咯。 同埋佢其实某程度上讲真，佢套剧系文初噶嘛，即系打仗之后嘅香港啦。咁当于我哋小朋友讲，哦，原来以前啲人系咁噶， 喺街度 即系生活系咁 嘅， 系原来佢哋讲咩？哦，原来唔系汽水系白领水啊，即系嗰啲 terms 或者一啲当时你会喺嗰度睇得翻。 而家咧，我估好少人会做呢一个时代， 唔系，同埋我会觉得佢系计小善之后，我觉得系靓嘅女鬼嘛，即系我会觉得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女鬼都系要靓嘅，咁小善之后就觉得哦，小芙蓉都系靓嘅咁咯。 即系原来系鬼火咁。咁靓系有嘅， 你可以咁讲。 但其实我想讲嗰套剧里面咧，我啲人就话小凤仙嗰套衫好啦，所以好憎嗰套，觉得唔得嗰套衫， 即系好老土嗰套衫， 即系粉红色嗰套 啊，知条边系绿色噶嘛？ 系 嗰套衫后屘都好地方有人着翻嘅， 有。 好似小芙蓉嗰件衫， 一睇就知啦。 你知佢哋啲 budget 啦， 系咪先？ 系啊。 我其实嗰阵时套戏，我最中意睇佢系着旗袍啊。 哦，白色嗰套嘛， 系白色蓝色嗰套， 成日揸住条丝巾噶嘛， 净系揸住条筋咁， 嗰条丝巾成日摄喺架底嗰度啊嘛， 佢系嗰啲人好兴噶嘛，即系睇啲剧嘅时候觉得，哇喺啲旗袍，原来佢哋系咁嘅，哦原来嗰阵时系咁样讲嘢，啲钱系咁噶，哦咁。 但系除咗呢一套咧，其实《倚天屠龙记》佢做过两个角色噶， 佢咪周芷若同灭绝都系佢。 冇错，而两套我都有睇晒，因为好睇好中意古装嘅。 但 系 因为细个咧冇睇嗰套噶， 啊我有睇啊都。 叶童 睇 咯，系啊冇睇 过，但系唔系好中意。 因为 佢 都系配音噶嘛，香港睇翻。同埋嗰时咧，我觉得叶童嗰个look咧，好似男人咁啊。即系佢扎咗个髻， 其实咧我就唔系好识欣赏叶童嘅靓嘅。我细个觉得佢唔系真系好靓，但系啲人就话佢好靓，我唔系好识。 我中意许仙嘅佢咯， 我系个性，即系佢自己。 我哋以前 细 个唔识得呢种， 即系欣赏系嘛？ 系啊，即系我唔知点解啲人话佢好靓，但系 觉得佢靓嘅都。 咁而家我睇翻又唔 系 好差，不过 嗰边系周海媚， 系周海媚真 系 好靓。 你对家系周海媚，佢成个唔知道导游定咩扎住嗰个头，我见到 系 欣赏啊，即系可点讲嘅。头佢额又比较高啦，叶棠即系嗰个 look 咧，可能唔靓，好似都唔靓咩啊。唔欣賞啊，因為我睇嘅《倚天屠龍記》咧係吳啟華嗰個，即係 我明白我明白明 白，我個周志係佘詩曼嚟嘅 ，OK， 同埋黎姿係趙敏， 冇錯。 唔係咁嗰個嗰陣時候好紅咧，嗰、那個馬景圖咧， 係係， 當時就覺得佢即係佢哋係。 但当时都觉得好看的，我看亚视所以有看那套戏。 我有看过一下，但 我 不记得。 但很少片段。 因为 后来 说他又是配音很怪。就是小时候 很抗拒配音的东西。 不是他来的好像。 还有我觉得呢配音是很亮的，不知道为什 么。是是。但是 小时候看的时候。 但当我2019年的时候他做灭绝师太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即 我见到的片段咯。网上嘅片段， 话佢即系之后就做呢个角色，之前 即系咬成咗灭绝师太。 系啊，同埋如果我冇记错咧，我就睇我睇嘅黄蓉咧，即系林 Mason 嘅版本入边咧，佢系做一个配角嘅， 哦， 就系做杨康嘅阿妈嘅 穆念慈， 系啊，好似系佢啊 ，OK。 所以好有趣噶， 我 会觉 得。我就觉 得 近年嘅话咧，我记得佢咪 唔系啊。杨康阿妈是包式杨， 系啊系啊，包式杨穆念慈另一个靓女，杨 康条女嚟嘅， 系 ，sorry 啊，更正，我就觉得，系啊，更正更正，系。 我话我记得即系周海媚近年系咪做过嗰套咧古装咧？嗰啲人啲胸全部都谷到上， 冇错，武则天咯， 武则天 就系佢都有， 佢其中一个嘛，系 喉咙嗰度， 佢做杨淑妃啊， 放大画面 cut 啦， 我冇睇嗰套嘢嘅，不过即系嗰阵时有即系。啲片段可能 你記得當時 TVB 版要遮佢哋個胸啊， 咪將畫面撐大。 但我又覺得嚇佢 使唔使啊？ 佢竟然做即都谷到 上 胸， 都好靚啊， 好靚，好靚 啊！不過我覺得近年咧，即係可能近啲十年定係咩？我成日見到佢啲相或者咩，當然佢 P 圖 P 得好勁啦，啲相 佢自己都推到好勁 嘅。係啊，但係咧啲片點啊？我就覺得佢個嘴角向下嘅。即系好似好苦咁啊，个样有啲唔知点解， 有啲人诶随住年纪个相都唔同咗。 系啊，即系我以前佢成日都好似好苦咁样嘅，向下喺个嘴点解，以前都冇噶，唔觉噶咁咯。 咁都系嘅，但系你有冇睇过佢喺亚视最出色嗰啲？ 中华四海 系啊， 冇乜 我睇啲唔睇啲啊， 睇亚视啊。 因 为 我阿妈好中意睇，所以我跟佢睇晒嘅。 咩啊？即系个角色 系 啲 嗰啲角色， 因为中华四海主打系睇谭耀文嗰啲，即系佢女，即 系 啦， 系男人 要得闲咯，你睇得闲都 佢连咗几套咁样，《影城大亨》同埋《中环天下》， 同埋我就知佢好耐之前已经去大陆拍嘢咯， 好早就去咗啦，咁好快就去台湾啦，其实已经一早 佢移民咗去北京嘅。 已经系啦，佢长住咗喺嗰度。 我谂最特别嘅系啊，佢话系佢系格格嚟噶嘛，佢系血统嗰啲啊。 满族咯， 系咯，佢嗰啲。 同埋你哋最中意嘅龙过鸡年，佢原来有做 有情文证啊。 佢咪用只脚嚟开枪啊？ 唔 系佢， 周星驰 系佢俾人哋开枪，佢扮 佢自己打开门， 佢扮翻佢系 你做咩啊？嗰个 佢喺嗰个龙过鸡年做 情文证， 都系一个配角嚟啫。 系啊， 系但系好。都几出啦， 但系嗰时候吓都要揾佢嘅， 估唔到啊嘛， 系咯，即系我细个都吓，点解系佢嘅？ 同埋我嗰时细个睇就觉得吓佢系基嘅咩？ 即系 less 嘅咩？即系佢咁啊，原来 即系你细个 捞唔到，其 实 咧 细个 睇龙国鸡嘢捞唔到，佢哋佢同究竟同 Tom Stay 做乜鸠 嘅？识嘅，因为你细个 点会知啫？你谂唔到，即系点解嘅？ 好似男人咁嘅， 但系佢又 但梅艳芳着花袜嘅， 妹姐有阵时候可以男又女，即系 你 会觉 得 feel 系啦， 细个唔识谂噶嘛，你会觉得好直线 嘅。我 净 系知花袜要烧咗佢咯。 我点解妹姐有阵时扮男嘅？咁佢男人定女人咁？你明唔明啊？ 有阵时佢着低胸衫系女人。即 系 好女性噶嘛，妹姐。当时佢好似男人，因为同埋佢有阵时佢都有扮一啲比较男性化嘅角色嘅。你觉得呢个角色 confuse 嗬？ 究竟系男定女人？跟住有石人男人嘅， 又 石女人嘅。 张敏跳舞即系点咧？ 系啊，石女人石男人嘅，即系点啊？细 个唔明，细个 好戆鸠鸠咁，唔识谂呢啲， 就系睇 谂呢啲剧情啊。 哦，你系嘅， 佢有佢唔系，你唔会思考落去，即系我 咩咩。嗯，跟住嗰啲对白你唔明白，但系照背。 系，跟住周海媚点解会嚟咗呢度？佢唔喺电视嘅咩？咁系啊，觉得呢个人系属于电视，点会嚟咗？ 义不容情嗰人做乜出咗嚟呢度？ 点解会咁嘅？ 义不容情都好睇噶， 我细个都有睇， 好中意嘅。但系我 其 实 我都有啲印象，佢同黎明嗰套 之后先睇。你讲《金身无悔》定《金身无 悔》有 的？ 《金身无悔》。 同埋谷德超最近铺个求恋期， 求恋期都好睇噶，屌 $38啊价值，记得 系喺 Apple 嗰度啊嘛，可以睇。记 得当时个 look 真系好正，睇翻哇咁嘅咁。 陈太， 我记得我喺有线睇， 我好似都系喺电影台睇呢啲咁嘅戏，仲有咩天旋地转啊嗰啲咧， 或者人鱼唔知乜乜嗰个。 因为诶嗰个咧，钟丽缇啊， 嗰个都系嘅。 但 系 想 讲 嗰套嗱，拆开少少先。 好鸠鸠流流。 人鱼嗰套嘢咧，其实我几中意睇咧，同埋好中意睇佢嗰首歌咧，系王菲嗰首歌啊。 男主角系边个？而家唔记得。 郑伊健咯， 系啊， 仲金城武噶，同麦嘉琪嘅， 好正啊！ 但系啲鸠流流，我觉得嗰套 就 系 鸠 流 流。 人鱼啊，但 系金鱼咁样样噶嘛。 而家就做唔到鸠流流嘅。 但 系 嗰 个 钟丽， 周星驰都玩过人鱼。 但 系 嗰个钟丽缇嗰阵时咁样。冇絕啦，係佢啦，靚 代表作嚟， 青春到啊！ 應該破壞王嗰陣時嚟嘅， 係啊，破壞之王阿麗嗰陣時嗰期啊， 巔峰。 我最中意嗰首歌就王菲嗰首歌叫《天使》咧，就係影住佢喺一個水池又開心咁樣 嘅。佢本人做翻， 佢本人喺度 遊 啦，食嘅鍾麗緊，唔係噶，佢自己遊噶， 佢自己遊，佢游水好好嘅。 咁我就覺得哇，好開心啊！嗰首歌又好 嚟自加拿大， 青春咁樣 係。 好啦， 岔开 咗啦，小芙蓉 去 啦 啲人鱼，佢讲人鱼讲下啲 勾 片，勾 片 勾片啊嘛，系咪先？ 下次讲勾片啊，系 好啦， 咁差唔多啦。 咁啊，暂时希望仲有几日就完嘅，二三年就唔好再有人死。OK， 我哋次次讲完都发生一啲事， 唔知啊， 系啊，次次讲完就发生大件事噶啦， 冇事嘅，仲有几日啫，屌， 冇嘢讲。 上次我哋都唔知29号出噶。 我唔记得咗， 或者你抢先出咗，等佢唔好再有事 啦。好啊，抢先出咗佢啦。 28号出。我哋有冇啲？我哋嗱，我特登听翻上年嗰集咧，有啲愿望，原来我有做到。 系啊，我冇做到， 我都冇做到， 我有做到嘅原来。 你听翻你做咗咩？ 我听翻我话想弹下乐器啊嘛。 屌你话俾人听，你买咗嗰啲鸠流流钢琴。 嗱，我咧系想，我上年系话想学琴嘅。咁我今年的确系有实行到，但我唔系真系去俾钱学琴，因为真系好贵，我知道。 嗯， 同埋我都见到好多嗰啲学琴嗰啲，就系即系咩学一首歌啊嗰啲咧，咩令你唔知咩两堂学写首歌。 咁大个人梗系学嗰啲啦，系。 系咁，但系 唔错啊！嗰个台湾嗰个老师有教。 我见到啦，系啦。咁后来我就交流咧，唔知大家而家有冇见啲广告咧？ 你 讲 完 就 有噶啦。 一啲钢琴嘅日历啊，其实好戆鸠，同日历系无关嘅。 周杰伦都有出啊。 佢只系一个。你当你一只手咁大一个 得五个掣嗰啲 立方体啊长方体嘅一个钢 琴 盒 咯， 因为 只音都七个啦，屌， 好似个正方形盒咯， 系一只手就可以弹晒噶，但系冇低音嘅 ，OK， 佢只有高音同埋更高音嘅啫。咁我就淘，我就叫我唔系淘宝，叫我拼多多添，屌！ 你描述出嚟都想笑， 跟住之后我就上网揾啲。钢琴嘅数字嘅简谱就跟住嚟弹下咁咯，即系过瘾。咁我系我 keep 住弹嘅而家，即系 keep 到咧，我左手都弹到噶。 跟住话好劲，可以演奏啦。 哇，正啊！咁啊，满足咗自己一个小小嘅弹奏嘅欲望啦，可唔可以咁讲？我又同自己讲，如果我新去到农历新年。我仲有呢、這个仲喺度弹紧咧， 佢就买多一个， 我就 买 一 个 真系嘅。 電子 keyboard， 然後再指彈， 咁、哦、都係幾嚿水嘅。 係啊，咁但係而家拼多多呢個$200啫嘛。 跟住佢话俾 好少 啊，弹琴就系弹弹 呢个啫嘛。 O K， 就喺度诶。 唔系嗱，上年我 记 得我讲过类似嘢，但系因为考虑到我冇位置咧，佢冇实行买。 我唔记得你 一直 摆 咗喺 Amazon 嗰个 list 度。 你记唔记得佢讲过咩？听翻有冇讲到咩？ 佢 即 系 话 要学弹嘢嘛。 哦、但系系啊， 同埋要跳起咯，系咪滑板要跳起咯？ 有练习到嘅，但我有继续滑板嘅。 系诶，佢有继续嘅。 系系系，要跳起哦。 系啊。同埋我今年仲学咗，仲学咗油画啦，佢无啦啦油咗幅画咯，即 系一幅 之前系冇谂过哦，不如去 之前佢 咁 最钻研数字油画，数 字画油画，大家 search 下啦， 系啊，唔系因为油呢啲咧，数字油画咧好解压啊，你只系需要专注哦，点样油咗呢个位， 思考点样咩， 其 实 好安静，几好噶 ，OK 噶。 咁啊，即系好似之前人哋嗰啲，咪有一本嘢，跟住又系好细粒好细粒 嗰啲 咯。 我知 嗰 啲咩 garden 或 secret garden， 即系会油 好耐 咯。 但系又唔中意嗰啲，我又中意真系油咁样点喺度咁样，好细油一粒点咁样油好捻耐咁咯。 系 解 压 嘅，我觉得系。但系我而家都想油啊，但系油完之后摆边都系冇。 唔系我平时画做乜啫？个 cover 已经系好解压啦。 我记得我有个愿望，但系冇做到 嘅。系咩啊？你系做咩啊？ 就系学电吉他，但系冇。 哦，吉他 cat， 你冇吉他都冇电好耐，仲电吉他。 因为电吉他后屘系有啲难度，因为要去揾人学好啲。咁而我又未真 系 好。 你仲要 set 嘢嘛？即 系 有架差啦，更加比一个 keyboard 要出嚟系啦。即系买 个扩音嘅嘢啦，又 系啦，即系 环 境上可能 揾一 个 大空地先做到。 唔系，首先一系就我哋个 studio 再大啲，系啦。 因为你玩电吉他就 嘈啦， 有好多嘢要配件，唔系就咁玩。 系啊， 跟住又 你都体会到夹 band 嘅苦处啦，系嘛 ？band 仔真 系 好难。 即系有啲人，同埋我系想揾人学嘅，先学到啊。自学好似有啲。 难度 要教的那些， 但有 一样 嘢我 是 做不到的， 是什么？ 但我上年 是 没 有说 暗暗我自己想的， 是什么？ 上年呢我是想着今年呢要看金融， 跟着是没有的， 跟着我就看了两三本，即比以前看多了两三套就冇再睇啦，即系仲有系未睇嘅。 其实金融我大部分反而喺好后生嘅时候睇过晒， 后生即系五啊几六啊岁咁。 唔系，即系喺我十几岁壮 年嘅 时 候， 又嚟搬石嗰阵时， 我图书馆租晒，连嗰啲咩《连城诀》或者得一两本嗰啲我都睇噶。 嗰啲 《 雪山飞狐》，《雪山飞狐》都未睇。 咁你可以慢慢睇，你有拥有啊，定还是你要买嘅？ 我冇拥有嘅，我有拥有， 佢就会因为咁而买 你。我有拥有，我屋企有《天龙八部》，有《神雕》，有《射雕》。 但你拥有嗰啲睇咗啦， 有《倚天》，我冇《鹿鼎记》， 屋企有《鹿鼎记》。 我唔系好中意《鹿鼎记》，《鹿鼎记》我由头冇睇过一次， 我睇过几次嘅都系。 我睇过最多，睇得最多应该系《神雕》同《射雕》，跟住《倚天》《天龙八部》。 咁你再 咩血剑我都冇翻睇啊！但系我第一套去睇咩血剑， 但系 咧， 你有冇觉得咧？细个嘅时候咧，我对神雕侠侣咧系一个幻想，即、就、系、是、觉得好正嘅。 哦， 但系大个中意射雕度多啲，即 系 个人唔同咗年纪， 哦、你感觉嘅嘢唔同咗咯。 跟住 Y 话你讲咩？ 阿乜啊？ 我系睇过电视剧， 即 系 总之我冇咁中意。嗱，细个中意杨过、小龙女， 你大个中意郭靖啊？系嘛？ 大个中意黄蓉，唔中意郭靖。 郭靖好卵蠢。 即 我唔中意蠢嘅人， 太蠢。 佢只系有运嘅，我成日觉得。讲真， 咁你呢、這个目标系咪今年？ 呢个目标继续 暗再讲，唔系你唔系暗啦，你讲出嚟啦。好啦，嗱，睇下到呢个2024，佢就会讲翻，究竟会睇晒咧？ 因为咧，我成日觉得我啲偏心噶，即系明明我应该细个睇金融先，但系我睇唔晒佢啲嘢。 系， 但系反而倪匡咧，即系韦斯利啦吓，唔系袁泽侠啊，韦斯利就只系 睇咗几多啊？你有冇数？ 咩啊！我完成咗啦， 完成 晒 噶啦。 喺佢 cut through 喺佢走之前，我已经完成晒，就由头将所有韦斯利全部睇一次。 系几多啊？总共几多本啊？佢出咗，即系呢个咁样。 都好多，因为佢后来系四字噶嘛，初头系两个字咩？大厦、老妈，后来系嗰啲咩劫数难逃啊？ 咩换精成人啊，即系嗰啲变咗四个， 即 系几 多 记得啦。 你 我系由头睇一次， okay， 由一开始 我曾经我谂过由一开始转晒花开始， 系啊， 但我断咗啦中间， 系啊， 跟住我翻转头就唔记得前面讲咩 边添， 系啊， 你成日问我，你点解有韦斯利嘅本咧个故事咧系咁样讲，系边本画？ 记得咯，系啊，即系唔记得个名，可能记得个故事。 你仲记得你问我话呢个思辨下集系咩？ 唔记得咯， 系血统啊， 哦， 好似 系啊， 我记得玩具， 明明嗰条友讲咩冇本来佢个 ending 系咩无可救嘅疯子，后屘佢精神翻 屌。有一个咧，我觉得好离谱啊！ 新年 系咪咧？ 佢话嗰个立意信定咩俾年嗰只怪兽食捻咗啊嘛， 就算 咯，完啦，我屌你啊！ 跟住我成日都咁求其啊，后边 因为 维康 我谂住收工， 系咯。有一个令我失望吓咁嘅原因，我觉得玩具 其实好多都虎头蛇尾啊， 玩具系令我好震撼。 咁佢系佢其实系短篇嘅，系你如果比起金庸， 系 咪先 一短 笔友我都觉得好奇怪。 所以我咧就冇咁容易追佢啲书嘅， 笔友都几 get 嘅，我觉得。 我系因为中意啲古灵精怪，所以中意嘅。 同埋我成日谂可以拍喎，呢个 OK 喎，呢个好简单啫嘛。即系我 介意。 我有时屎忽人都暗自想再睇翻嘅，即系重复一次由一开始 嘅， 系好多地方可以睇到。 但一系最难睇。 系啊，你要忍噶，我都忍咗好多耐。嗰钻石 花 我真系，我系实体嗰阵时书咧，我真系好，哎呀， 屌 咁 咁 嘅。 系同后面啲唔系一样嘅。 我唔系好识，同埋我有啲相咧 skip 咗蓝血人嘅。 我睇过， 但系闷嘅，但系 我忍唔到，同埋咧，我成日觉得蓝血人系刘德华，我唔想。 你自己幻想咗系咋？ 我唔中意。 蓝血人喺 套 戏里边系关之琳嚟嘅， 系咯？ 唔系因为蓝血人系刘德华嗰个形象， 我知道，但系好难睇嘅套嘢， 系 真 系 好难睇。 好， 冇错，我嘅幻想都系关之琳。 我投入嘅时候咧，我就 系 唔系好想睇呢个故事，想 skip， 但系佢偏偏喺前面嗰几度。 诶，系啊， 同埋佢开头嗰啲唔 系 好关。 你 与 白 素嗰啲 嘛， 系 关 于一啲好似黑帮啊， 系 烂仔 咯，你要忍 咯， 忍咯，忍咯，但系忍唔到 啊咁。 我就想 skip 咗睇后面嗰啲。 我知你白素都唔好睇噶。 系啊，我知我有开始过，但我放弃咗啦，心谂咁好啦。我最咩竟然讨论？ 唔系唔系，咁你讨论你再有系咪 下年目标？ 系啊， 我唔敢讲喎。 下年目标我依然都系想睇晒金融。 我哋嘅目标可能去旅行，我哋达成咗嘅。 系咩？呢个都叫目标。 呢个好好行去完咯。 呢个容易啫，系咪？有车得噶啦，有钱有价就去到噶啦。即系你用力嗰啲先难啊！ 今年我都希望继续啦，我睇晒。 嗱，佢希望咧右手识弹歌，左手都识弹歌。 我而家左手弹到噶都。 小你单手两手一齐弹。 唔系 两边 系唔同嘅嘢， 我知两个脑一齐运作。 另外一边系 cord 嚟嘅。 咪睇下佢啦，不过可能呢、這个。过几排佢就弹嘅， 我冇成功弹，但我睇咗好多集嗰个老师， 佢太大未实行 ，OK， 即系睇还睇系咪？ 系啊， 抽落抽落去死还死。 唔系因为冇钱，唔系首先冇钱买一个即系 keyboard 啦，跟住你要搵一个 地方， 你长期佢都喺度，你先会去揿噶。如果你要拎又要拆开， 嗰个好细嘅嗰个小钢琴就输咗场 咧，就喺度埋怨嗰冇音嘅。 点解好惨就系冇低音嘅？点弹到低音嘅歌？ 咁你买咯， 扭落。 玩 捻 到新年，我仲系想玩。 唔系佢买一个咧，同张台差唔多长嘅得噶啦， 唔系佢 太大嘅。 佢用 iPad 可以玩， 冇 iPad 买 iPad。 咁佢又买 iPad， 又有一个另一个问题啦。 iPad 嗰个长啲噶， 但系咧唔系实体键咧， 唔系嗰 个 feel 嘅，嗰啲系虚拟嘅啫嘛。 唔系呢个意思啦， 平面。 咁你买一啲可以录嗰啲好细嗰只 keyboard， 跟住驳住个电脑玩咯。 我叫佢戴 headphone 会笃咯，我惊嘈到人。佢而家有个缺点，因为嗰部机系冇 headphone。 系啊， 所以。就平咗咯， 夜晚又唔可以玩， 唔好意思弹出嚟。 但你买个 keyboard 都系200几，仲有啲好平嗰啲。 嗱，你咁样讲咧，唔好再讲啦。 我真系，我都系嗰句，玩到新年，我仲系好想玩咧，我先买。 例如佢即系 iPhone 个 app， 佢就一路玩。如果我继续玩， 啊、 我会俾钱嘅。 系啊，我而家嗰个 game 玩咁捻耐，冇俾佢钱。 玩到第几关？ 2000几、3000好似，真系3000几喎，大佬。 佢有一个 game 坚持唔俾钱， 真系冇 钱 啊！ 玩到我唔会俾钱， 冇命咪唔玩咯。 系啊，俾个心我咁。 可能有人玩噶 project， 你话俾人听啦。 project makeover。 你咩嚟讲出嚟啊？咩笑真系？ 唔系嘅 ，Candy Crush 都仲有人玩。 2832关。 而佢系冇用过一个实体嘅钱去攞 咯， 攞冇 钱，冇攞钻石嘅系咪？ 黐筋，俾咩钱？ 好啦， 我讲好多废话添，呢集第一次啊， 个尾好废，好啦， 好啦，希望我下年睇晒金融。 我唔敢讲我有咩计划，因为都系实行唔到添，有啲觉得死啦。 你要有一个吸引力法则，就是要觉得实行到才会实行到。 我希望我跳绳咯，买一条绳但系未跳。 你跳绳好嘅时候，咪话一话之后走开。 咁嗱，我只系跳就冇话跳几多同埋跳几劲啊。 跳一下， 因为咁样讲咧， 你无啦啦想买条绳跳绳。 因为我见到人哋咧 ，I G 人教跳绳咧系好 健康嘅， 同埋跳 绳 好容易嘅，咁可能。 比较简单又 唔 使 去 边 度嘅，同埋你自己揾个位置跳，即系唔系话哦， 天桥底咁。 例如我打波都要租场啦，唔使添嘅喎。 系啊，交条拎棍啦。 咁如果条绳其实已经买咗，但系未跳嘅，因为好冻而家。好啦，关 咩事跳？咪跳啦，咪。 好冻，好难跳。 好，杨怡下，你有冇咩目标啊？ 我嘅目标系继续都系可以滑板，继续可以断跳啊。 哦。 跳到咯，听 我 跳到。 我今年进步咗嘅，可以喺嗰个 ram 嗰度碌嚟碌去，跟住再转身嘅。 我觉得咧，唔好期望太多，但系咧你有做就得啦。 我要继续做呢件事， 即系唔系话我冇再玩啊，摆咗喺度咁已经好好噶啦。 我下一大步会翻入而家呢个五指琴，我 先知。呢个琴已经冇电啦，跟住系啦， 插电啫嘛。 好啦，希望佢呢个五指琴变成十指琴。 好似有颜色咁，十五色啦，廿四色啦，三十六色。买 多一层咯，就唔使打滑。讲 好多废话，拜拜， 拜拜。 Yo, what's up?